想自由，想要一起手牵手去看海，到世界流浪。 我害怕你心碎，没人帮你擦眼泪，别管那是非，只要我们能绝配。我害怕你心碎，没人帮你擦眼泪，别离开身边，

不能找个空间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，能不能找个爱人诉说我在不在乎的过去，为什么过去到现在会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故事，难道时间是到今生早已注定我这一生该走的路，如今我 谁在电话旁边想你？